Hello， 大家好，又到礼拜三的无所不谈啦。咁咧，我中间呢个咧就我就先人啦。你是誰？ 我是老表。 我們中間這個就是輝哥。輝哥就是榮少的舅父來的。 好，大家好，大家好。 是啦，他呢是馬來西亞長大的華人。 是。 那呢為什麼我們請輝哥上來呢，就我們很好奇，就是馬來西亞長大的華人跟我們香港長大的小孩子童年那個有什麼分別？ 童年回憶啊。 是咯，咁我哋先俾幅相大家睇下先。 边个嘅相啊？咁神秘， 梗系你啦。 我嘅相啊，哇，呢个系我嚟噶。 嗱，我哋细个咧就喺香港系好兴影呢啲相嘅，不过你呢张咧就冇显示到咧，你系男性。 系系， 以前咧我哋细个咧 有姑姑， 系啦， 伸条姑姑出 嚟，一定系坐喺嗰张藤椅仔嗰度咧，就俾个姑姑人睇，即系啲老豆老母整蛊嘅啫，即系话我生咗个仔啦咁。你哋嗰边系咪都兴咁噶？ 都而我呢张相咧就系喺1958年我出世啦，那个时候影嘅。咁而家都兴噶喺马来西亚，而家现代嘅马来西亚会嘅兴噶。 都兴就都兴影呢啲相。 啊，系啦，认定呢个系男定女咁啦。 但系呢张睇唔到。 睇唔到，睇唔到。 唔系呢张咧，话俾人听咧，嗱，我哋祖先就有做好事噶 ，pat pat 笑噶，系嘛？好，我哋翻嚟先。嗱， 系。 咁我又想知咧，咁你嗱，我哋細個，你嗱，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嗰啲年代咧，即係你都係50後啦，50後即係 50後係啊， 即係60年代啦，60年代你哋玩嗰啲同香港有咩分別啊？係咪又係？ 香港我就唔知你哋係玩咩啦，因為我嗰個時候咧係黑白時代，我好記得咧嗰個時候咧，我哋好細個，我哋玩啊，我哋係住喺藏膠院嘅，住喺藏膠院咧， 郭樹用 啊，郭樹用係啦。樹用我就搣樹屎啊！我嗰時候童年嘅回憶係咁啦。咁當時咧係家家户户咧喺嗰個藏膠院裏邊咧係冇電噶，冇水噶。然後我哋係用嗰啲油燈嚟做功課噶，8點9點瞓覺噶啦。所以我哋唯一可以玩嘅咧，可以講我哋喺藏膠院咧係同其他同年齡嘅細路啦玩嗰啲石頭。石頭咁即係細細粒嘅大細咧大細不一嘅嗰啲石頭啦。咁我哋有涂啲颜色，颜绿色嘅，嗰个时候都用啲嗰啲蜡嘅嗰啲咁嘅颜色嚟到去七彩颜色啦，就变咗我哋咧系嚟到呢、這个就系嗰啲石头咧就当系一种我哋嘅而家所讲嘅钱啦，所讲嘅到点讲啊？你哋点讲啊？即系我哋嘅赌注。 好 似即係有句说话我諗唔起广东话点讲嘅，即係好似係我哋嘅嗰个你去到赌场呢未有嗰啲筹码筹码啱啦筹码。嗰时候呢黄色代表几钱青色我哋嗰度讲镭嘅几多镭几多镭系啦。咁我哋玩啦我哋玩嗰啲我哋叫炮虎。 哦，我哋都有玩， 都有啊！你攞只出嚟，你又攞只出嚟睇边个打赢咯，赢嘅就啊，输嘅就要俾嗰啲筹码啦。 哦，即系同我哋细差唔多 啊，同埋我哋会玩足足啦。病病足足咯， 哦，足伊恩，我哋叫 哦，啲叫足伊恩啊，病病足足，同埋画嗰啲又好似十字架咁，入里边咧有1、2、3、4、5，有成 哦，跳飞机 嗰啲啊，跳飞机系啦， 系 我同埋嗰啲叫咩啊？ 画纸 鸡毛 哦， 鸡毛咁下边咧又用 踢演， 但系我哋系用3、4塊嗰啲橡胶皮咧砌成嘅，钉好嘅，咁就系咁玩。 咁你啲襟踢咯，我哋啊襟用纸皮嘅啫嘛， 纸皮 一落坑佢就冇噶啦嗰阵。 我哋用啲电话簿嗰啲 系啊， 电话簿哦， 唔系我哋嘅组成系一沓纸， 系啦， 踢下踢下，你好容易飞咗落去坑渠咯。 哦，咁噶， 咁个坑渠一落咁咪索水咯，嗰啲 哦， 唔要得噶啦， 系啦，咁啊唔得噶啦。 咁我哋咧一做咗咧，通常咧就唔系我哋做嘅，系嗰啲俾我哋大。可能10歲嘅十幾歲嘅大哥哥整俾我哋玩嘅。 哦，要自己整啊！ 啊，自己整嘅而家。 我哋喺士多買。 我哋嗰時候買都冇錢買嘅，我哋嗰時候冇嘅，即係好似係大哥哥整咯。整俾我哋咧，嗰啲石頭嗰啲咩，我哋得個幾歲仔，5、6歲仔啫嘛。 喂，但系你已经识得赌博咯， 即系 你已经有嗰个念头啊？ 唔系，华人嗰个基因系 懂得賭。 我哋你講賭博 就已經懂得。 如果你話講賭博咧，係我媽媽嗰啲大人傳落嚟嘅啦，佢哋叫四色牌、居馬炮，香港有唔有啊？ 冇 啊，即係一張張咁長到啦，少過六寸啦。咁佢嘅面頭係黑色嘅，咁裏邊咧你睇嘅咧就係有 嗰啲係 四種顏色，居馬炮 捽嗰啲咁嘅。客家人嚟都客家， 唔係嗰啲唔係 唔分嘅，唔分。 我哋嗰啲係斜釘，即係玩嗰啲。 有兩種㗎，有啲嗰啲 客家嗰啲闊啲啫嘛， 闊啲咪。佢啲圍頭人玩嘅中牌係我哋唔明嘅， 有咁未必係佢哋， 有兩把斧頭，有啲叉喺度。 唔係嗰啲，唔係，佢係直頭係我哋漢文嘅 居馬炮 啊，中文嚟嘅居馬炮卒，仲有。即係好似 嗰啲 象棋咁嘅，即係有基本上有四種顏色啦。如果你能夠全色嘅，你有好似碰或者有三種棋，居咧就有四張，每種顏色都有四張，馬咧亦都有四張，每種顏色咧都有四張。 即係用副象棋嚟 講，係啦，同埋荷蘭牌都有嘅，都有玩啊嗰時候都已經有嘅啦。 荷蘭牌， 荷蘭豆 啊嘛，我哋叫荷蘭牌，你哋叫咩 牌？ 即係阿 K 啤牌，即係講有煙屎，有一二三啊，有红，又真系类似咁。 荷兰人发明嘅咩咩牌？ 我唔知喎，佢哋叫荷兰牌，衰仔攞荷兰牌嚟 牌嘅牌。 唔系可能系大个去马来西亚系荷兰人咯， 系 咁所以叫荷兰牌。 可能系荷兰嘅荷兰人侵略马六甲嗰个时代就已经大过嚟嘅，所以我就入咗脑啦，就系荷兰牌啦。 汽水就荷兰人发明嘅，所以 系啊，荷兰水吓，我哋叫荷兰水 嘅，荷兰水啊，荷兰水发明嘅。 你哋香港荷兰好似周人死嘅系嘛？ 唔系， 我哋香港就荷兰嘅银行多， 啊银行多 系啦， 就开支。 但系我哋嗰嗰度嘅当地嘅广东话咧，系去荷兰咧，你即系你去死咁解。系喎，你哋香港冇，唔系香港文化嚟 嘅，唔系噶， 香港冇噶。 而家 哦，呢啲系我哋本土噶啦。 荷兰好啊，即刻 荷兰好啊，荷兰靓啊，荷兰靓啊， 日夜嗨啊嘛， 荷兰 嗨夜 乜都唔禁。 我哋香港叫啤牌。 是 以前都是咁叫啤牌。 系啊，我记得系啤牌发明啤牌嗰阵系自杀嘅，所以嗰啲啤牌咧，嗰个公仔有支枪嘅，佢系用枪自杀嘅，好似系。 咁啊唔知喎呢个。 系啊， 真系唔知。 等我翻去 check 系咪先？系啦，咁你哋童年同我哋玩嘅差唔多。 都是類似啦，都類似。 但咁你哋幾時先有電視睇咧？ 哇！電視當其時已經有噶啦。只不過咧，我哋咧就係藏交院咧，你要去睇咧，你要行或者十分鐘嘅一間屋企，可能嗰個村莊或者係幾十家，或者係幾百家，或者係都唔超過十啊十，我哋叫十架電視機，十部電視機。咁咧，我哋要行喺度睇黑白咯。嗰時我記得睇十兄弟。是香港的香港曹达话我唔知咩于素秋我唔记得啦嗰啲好耐于丽珍啦我仲记得依稀记得系咁啦。 阿七就一定系萧锦嚟嘅。 系啦。 阿七系萧锦咩唔系高佬全咩高佬全系咩 啊有啊高佬全有。 高佬全系十兄弟里面边个啊即系好嚟白燕同。 我记得好似系。 系咪张英同白燕系。 系啊张英 生咗十兄弟。 好似唔系 好耐历史 系啊， 白燕咩？白燕系嘛？白色嘅白 燕系啊， 白燕系啊，白燕系啊，好耐历史噶啦。 讲嘢唔对嘴嗰个啊， 哦，可能系啦，可能啊，仲有一个叫做西瓜咩话？讲话 西瓜跑 啊，佢跑去讲话窒口就口窒窒噶。 佢其实真人唔系嘅， 真人唔系嘅，哦，佢唔系 真人口窒窒嗰个系胡枫， 系啦。 胡枫口窒窒唔会啊，佢同萧芳芳讲到胡枫，我哋谂到萧芳芳嗰年代啦。 系 我哋嘅世事咧就系喺咁嘅睇电视咯，一到时间到啦，我哋就去睇咯，系坐到满啦，系得嗰几家其中一家。是啊， 即是佢只是我哋嗰个年代都系较困难嘅，唔系家家有电视。 我系记得嗰个牌子系叫 Telefunken。 咁 好跟，但个真风咧好贵嘅喎。 系啊，当时系要有钱人至买得起噶。 如果喺嗰个年代，香港卖紧要过2000蚊一部， 佢个门系咁开噶嘛？ 系啊， 长型啊嘛。 但系旧式电视系得力风筋嗰啲， 得力风筋， 蓝宝、标金桥嗰啲， 唔系蓝宝已经去到彩色啦。 彩色噶 啦，系啊，金德得嚟封筋， 金德， 但系金德嘅门就型啲嘅，烫门嘅，就唔系咁样开嘅。但如果你舍得买部得嚟封筋，话唔平喎，二千几蚊 噶，好憎啊呢电视啊！ 六几年代2000几蚊系一个天文数字，大佬， 真系天文数字。 因为嗰阵时系如果喺香港打工咧，100蚊多啲嘅啫，你买部2000蚊嘅电视， 我都 2年几嘅人工， 我哋嗰度都系几十蚊咋。以前我哋叫针。 一針即係可能你哋叫一分係咪一分錢？我哋一針哦 ，satu sen 一針係我哋馬來話嘅 satu sen 一針一針都去買嘢嘅嘛以前。 香港得啦， 都得嚇，以前係啊， 十分之一毫子啊。 以前我哋嘅娛樂即係晚上咧，就係睇電視咧，唔係咧就係去搭車去到我哋叫條石十幾條石嘅一個小市鎮 啊，一條石即係你係咪即係嗰個里程碑係嘛？ 啊，條石英文係英文係 miles 咯， 啊 one mile two mile， 即係你係一里就有一嚿石噶嘛？ 啊係係都係 嗰個里程碑咯，即係即係你睇。你睇幾多嚿石啫？哇！即係十幾公里，好十幾里好遠。 十幾里就能夠搭巴士或者係租 公里啊嘛？ 唔係， 里啊，仲 要用里。 以前用里嘅， 咪咯， 十進制後先用公里嘅啫嘛。 咪咯， 你哋香港有冇用條石㗎？一條石 兩條石。有，但係唔明顯咯。 啊，唔明顯啦。啊，即係我相信應該係一里啦。 係啊，一里咯。 我認知就冇。 哦， 我認知就 我點解會咁講咧？因為當時我哋記得我哋冇錢啊嘛，我哋最多係一個月一次，我媽媽出糧，我哋叫出糧啦。 嗯，我哋都 係就係割樹啦嘛，出糧啦。咁就我哋即係幾户家就我哋叫公司，公司其實公司嚟係馬來話嚟嘅，公司咧即係你哋講 share。share 嘅大家即系 AA 制咁解，咁嗰部车咧，我哋去到十几英十几里嘅嗰度睇戏院，我哋睇就系黑白戏啦。嗰时候就系冯宝宝啦， 佢系戏院嚟噶， 戏院嚟嘅，真系戏院嚟噶，但系我系木灯嚟噶，就冇而家咁冇冷气嘅，风扇嘅啫嘛。 有冇木室？ 木室肯定有， 有猫担拖 啊，系啊，仲有啲猫屎咩老鼠屎嘅就有噶，但系嗰 度睇又猫追老鼠啊， 嗰个。年代我哋细佬嗰个嗰年代能够入去戏院睇已经系好开心噶啦， 但嗰阵时几钱一张飞啊？ 一张飞都系几毫子，我哋叫角或者系五角三角都有。咁我哋咧细佬嗰系唔使钱嘅，只要你系大人，我拖住你嘅手带住你啦啊！ 咁你哋有冇好似我哋细个咁蛊惑噶？ 点蛊惑？ 咁我企喺个戏院门口，咁我其实冇大人带我噶嘛。咁我求其揾个大人啦。阿叔，咁啊，你等埋我噶，掹住个衫啊，行咗去睇咯。 我哋系类似系咁啦。 你唔好掹阿叔，拍紧拖嗰啲你一定中。 唔使噶，有啲佢通常会怀疑噶嘛，等佢就嚟过嗰层帘咧。戏院咪同 系啊，我哋叫帘， 通常系毡嚟噶嘛，好厚噶嘛，厚佢一撥开想行去嗰阵时咧，冲埋掹住衫尾咪入咗咯。 系啊， 因为会理你噶嘛，细路仔。 不过我哋嗰时候可能唔似你香港啦，我哋嗰时候系识得嘅，识得嘅。你带我入啦，今晚我要睇呢场戏，咁我哋唔使俾钱咯。 哦，咁你哋几多岁开始读书啊？咁样？ 读书咧，基本上我哋以前嗰年代冇话嗰啲幼儿园嘅，即系读书咧就系六岁， 六岁 就我哋叫一年级。我哋嗰时候当时 系幼稚园 香港以前都冇幼稚园噶，后期先有嘅啫嘛， 已经吓嗰阵时候， 后期先有幼稚园啫嘛，跟住六岁开始读书啊， 六岁开始读书， 咁读啲系咩啊？ 我哋读咧系基本上我哋华侨咧，唔系而家我哋唔叫华侨啦，叫华裔马来西亚嘅华人啦，咁我哋读咧就系一年级到六年级。咁就係六岁到十二岁啦，都係读三种语文㗎。我哋叫华语呢，你哋叫国语普通话嘛，华语、马拉语同埋英语。就係咁，其他呢科学啊历史係呀，三种㗎。三种语言呢个係必修科。 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好有语言天分。 咪囉。 是吗？ 是啊，苏妈都好有语言天分。 你识讲，你识讲苏妈，你喺多伦多住过，马来西亚住过噶。 唔系，去得多，以前后生嗰阵 时。最攞命就系你马拉话同英文嘅拼音都唔同噶嘛。 唔同嘅，佢虽然系用同样嘅 A B C 字母，但系咧读法就系唔同嘅。 唔系，喂，但分分钟呢个读 A B C 咧个阿巴西咁，你真系死啦，大佬。 唔 会争咁远，但系就系争啲啲嘅啫。 即系佢又唔会好似法文同英文阿妈声咧， 唔会嘅。啊，应该唔会，应该唔会。 但系写得出咯，佢又系用英文写出嚟嘅马拉文。 啊， 系啊， 哇！ 譬如你去机场咪萨拉马达丹咁样咯，即系话咩欢迎啊嘛，系嘛？ 系啊，萨拉马达丹系欢迎。 即系你去 萨拉马达丹系 欢迎咩？ 欢迎 ，welcome。 呢个系马拉语嚟嘅。 呢个系我哋可以讲系马来西亚语， 同印尼共通喎。 其实嗰度 其实逢系伊斯兰都系共通嘅，因为咩啊？可兰经唔准用外语学嘅。 你一定要用伊斯蘭，因為一定要阿拉伯話嚟學嘅。 嗯，啱啱啱。 所以個機場 唔準嘅， 你入境就薩拉乜特特，所以走就薩拉乜扎啦。 佢哋回教徒之佢哋馬來人咧回教徒咧之間，佢哋問候語言唔同嘅，呢啲係只係佢哋回教徒用啫。我哋非回教徒係冇用嗰啲。 佢回教徒一定係要 有 個共通語 啊！有。 可能經唔準翻譯嘅。 嗯，唔準 嘅。唔可以翻譯啊！你要學就一定要用馬，一定要用阿拉伯話學嘅。 係啊係啊。 對馬加斯都唔掂 啊！對馬加斯係純馬來西亞語，可以咁講啦。嗱，譬如話，我哋其實而家講嘅國語，即係我哋嘅馬來西亞語，就係喺馬拉文嗰度演變過嚟嘅，即係好似普通話由北京嘅北部嘅方言啊嗰度演變過嚟，由九個音係嘛？聲調變成四個聲調，但我哋咧又一樣嘅，佢哋讀嗰啲係叫 Jawi 咧，我哋睇唔到嘅。是他们马来人就懂的了。 好像条虫那些人。 是啦。 那些都是字母的，但我真的没办法。 所以 ABC 就比较我们独立了之后就用 ABC 了。其他拼音其实是马来语拼音是很容易的，都不会很艰难。 哇，你们考试没惨。 不会惨。 先考英文又学马来话又再学华语。 那些是语文科，就是讲课本的语文科一定是要华语、英语和马来语。其他的历史呢或者是科学咧、数学咧，都是用中文的。其实梅介语咧喺学堂，我哋叫学堂，喺学堂里边咧，所先生老师所教嘅咧，都系用华语嚟到去教嘅。嗰、那个系小学， 即系如果你系华人，就用华语教 你。华语教系啦。 如果是马拉人咧，就用马拉话教佢。 都有唐人、华人教马拉语嘅。只有他識他有個文憑，他咪可以搞咯。 咁唔係啊，你哋馬來西亞都好多吉靈人噶，咁佢哋又 呢句説話咧，千祈唔好講。我哋係咁講咧，其實係印度人。 印度人 唔係嗰陣時我哋僆仔去咧，佢哋嗌佢哋嗰班叫吉靈人嘅， 即係等於你。 其實呢個都一段古嘅吉靈人咧，如果係用廣東話讲出嚟就系吉祥嘅吉，灵咧就 系 好点讲咧，安宁嘅宁啊，吉宁人咁样咧就系话说啦，呢个系话说啦，呢个系听闻啦，系怡保咧嗰度好多印度人噶，同佢都嗰度印度人好多，好以前啊好多识讲广东话噶，而家都系咁样，我哋喂嗰度广东话要称呼佢印度人咧，咁样咪吉宁人啦，可能佢哋讲啲话咧有卷嗰啲脷啦，咁我又廣東話就叫吉寧人，變咗其他籍貫嘅人就諗住吉靈吉靈吉靈，其實就唔係。如果在場有印度人聽嘅咧，佢哋會明嘅。 即係其實係因為佢嗰啲卷脷發音。 卷脷發咁是但啦，就叫吉靈人啦。 我哋香港人就差啲，我哋真係叫阿叉即係會打交， 咪就阿叉 咯，係咯。 哦，不過你 阿叉阿叉，因為 不過你哋 阿叉係有意思嘅朋友咁解嘅，好似係。 不過其實我據我所知啦，我嚟咗，我每一年都嚟香港嘅，我睇到香港人嗰啲，尤其係喺酒店做保安嘅咧，同埋你哋 TVB 都有一個明星噶嘛，係印度人，但係呢種印度人咧，佢哋嘅寶寶係寶寶，我好中意 Q 寶寶，我好中意佢嘅廣東話就係仲好過我咁。咁咧嗰个时候 接近喺香港出世嘅， 但系我你知唔知佢系锡克教人啊？ 啊，佢系锡克教啦， 但系佢唔包头咯。 啊，系啦，系啦， 留须咯。 啊，但系我哋 嘅职业关 系 咯， 我哋嗰度嘅印度人咧系以南部嘅印度人为主，应该系九成啊，占咗九成。佢哋讲嘅话系淡米尔语，Tamil。 但系佢哋系 佢哋 信锡克教多啊？ 唔系，佢印度教，佢哋自己一种教。 哦，咁啊唔使咩？咁啊唔使包头？ 冇，佢哋冇包头噶。 哦，咁啊 包头嘅印度人咧，属于系少数。 唔系锡克，唔少数噶锡克教。 你喺 以前香港系好多啊？唔系，以前 都系 唔系？以前香港多锡克教，因为有个兵团系锡克教嘅教徒嘅兵团嚟噶嘛。以前香港嗰啲全部包头嘅。 啊哈。 以前嗰啲香港，你會發覺現好多包頭嘅印度人嘅，依家好少啊！依家 少咯，你以前嗰啲包頭嗰啲就多數喺銀行門口見到嘅。 係啊，因為點解佢嗰啲石刻教係終身唔剪唔非法噶嘛？你叫打整個計 嘅， 剃得須 咁，你都要因時制宜嘅。咁你喺到香港唔得嘅。 唔係佢哋嗰啲信仰， 天氣 話佢哋啲信仰係唔會理呢樣嘢噶嘛？ 得噶，佢唔剃甩須。佢就算係香港嘅成日成日教人咧，佢因為好似喬寶寶嗰啲啊，咁佢咪佢唔包頭嘅，剃須嘅。但係如果佢結婚咧，一有喜慶，佢就即刻要留翻曬嘅喎。佢唔可以冇須嘅喎。 講到呢度咧，我要講一講，可能哋香港人好多都唔知道，因為如果你香港人一講印度人咧，就係喬寶寶嗰啲咁嘅籍貫，佢哋嘅印度籍貫啊。如果係我哋馬來西亞咧，就係唔係石黑人最多，係嗰啲淡米魚、淡米耳人多。 哦 ，Tamil。 喂，哇！喺啲好快讲讲下就已经 人种，净系讲人种都讲咗第一 part， 系呢一 part 好。咁我哋讲过后翻嚟再讲。 好好好， 等一见。